嗯，我也不知道。 对啊，你 觉得你可爱吗？ 然后就是 OK,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哦、然后突然间那个元神回来 了 就说啊、哦，那个好吧好吧， 那行行行、 哦、扯得有点远了。 对 好，这句话 这就是 get off track 的这个表达嘛， 就是跑偏了。 对走偏了， 离题了。 嗯嗯 啊，跑偏了。 对，然后正经 正经点 OK、那这里 we're kindOf, 大家注意，他说的是 kinda, okay, kinda, 然后 we are 就发 were, okay, we're kinda, okay, we're kinda getting, 特我们浊化为的 getting, 然后连读到 off, getting off, we're kinda getting off the track.这里 track 跟 hear 呢、它就直接连读了，然后 hear 的这个 h 就听不见了， OK, 就发 track here, track here, track here, 整个句子呢 这句话 we're kinda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we're kinda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OK,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OK,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对，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生活中呢、嗯、你要说任何情况下跑题了， 对， 啊，走偏了，赶紧回来。 嗯， 就是说哎，我们刚才好像有点， 对， 有点离题了、 就是、对， we're getting off track here. 有点不正经了。 嗯哼， 好，他迅速的就回来了。 他就说I was supposed to come hereAnd tell you, my friend thinks you're cute. So, what should I tell her? 嗯，又来了一个 be supposed to. 嗯，很常见。 就是我本应该来这里、嗯、啊，我是应该来这儿呢。 对，我来这儿的原因是。 原因是为了告诉你， 嗯， 我的朋友认为你很 cute。 对，然后 what should I tell her? 那我现在要跟她说什么呢？嗯、您得给我回个话呗。 对啊。 啊、您得说点什么呗。 对，然后 Jean-Claude 就说、 啊、土味情话，大家一定了解一下， 说 You can tell her I think her friend is cute. 关键是他说这个话的语气， 对，大家听一下，特别特别就是 smooth, 特别滑， 特别 这么说吗， 特别特别顺滑 yeah, 特别顺滑 yeah, So smooth, 就是特别会，就是中文是怎么说，撩妹、 啊、 因为我们会说 smooth, he's super smooth So smooth, 超级就是那种， 所以说特别滑， 对，超级顺滑。 Yeah, 他就说 毫无违和感。 You can tell her I think her friend is cute. 那语气语调也是平平的、低低的那种， 对， 但是又隐含着那种 对啊 撩妹的 yeah 气氛 super super cool. 真的，尤其是在一个硬汉身上说出这种话， 对啊。 然后他说你可以告诉他、 嗯、 你可以告诉他，我觉得他的朋友很可爱。 嗯哼，然后就直接切了，就直接换到下一个镜头、 哎、 就是 Rachel 跑回来了。 跑回来了，就找到 Monica 了。Monica 就很激动啊，就 说 So what did he say? 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What did he say? 对 ，What did 就发 What。So what he say? 哎，人在激动的时候啊，已经不能再完全的说出所有的字句了。 对 ，So what he say? 谁会这个时候会说 What did he say? 对 ，What he say? 然后 Rachel 呢，就开始玩套路了。首先要让 Monica 不喜欢上这个人，对吧？他就说啊、oh, ，What a jerk！ 看 ，What a jerk！ What a jerk！ 它是一种感叹句、感叹词。 对， 嗯，哎，是什么意思呢？ Jerk 就是说这个人不好，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是 个 坏人， 坏人， 对， 一个混蛋， 对，混蛋 ，What a jerk， 真是个混蛋， 对，这个 What a 就是真是个， 不是个好人， 对， 这人不是好人， 是坏人，然后就说 I kept talking about you， and he kept asking me out。 好，然后就把这个一五一十的就告诉他哈， 对， 我一直在说你， 对，好闺蜜， 你看好闺蜜吧， 对， 我一直在说你怎么怎么样， 对 ，and he kept asking me out。 他竟然一直约我出去、 嗯、哼 kept asking me out， 对， 这里的 ask someone out 的意思 就是约一个人出去吃饭啊、 逛街啊， 看电影啊， 聊天啊， 就是看电影啊， 聊天啊， 对， 吃饭啊 好像没有别的 上 我 I'm not good at this kind of thing I don't understand I'm not、yeah 没啥生活经验， 吃饭啊，吃冰淇淋啊， 看电影啊， 吃 最多沙滩走一走啊， 吃火锅啊， 吃火锅啊，打打游戏啊， 吃炸鸡啊，